弯 弯 温 温 玩 玩 稳 稳 晚 晚 稳 稳 万 万 问 问 欢 欢 昏 昏 还 还 浑 浑 宽 宽 坤 坤 款 款 捆 捆 穿 穿 村 村 船 船 存 存 串 串 寸 寸 酸 酸 孙 孙 涮 涮 顺 顺 转 转 准 准